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洛明熙眉一扬，听得津津有味。 你继续说。 后来我想起小姐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这两件事若是反过来想，不去寻找证据，而是直接看谁在里面最受益，谁便可能是做这两件事的人。现在即将嫁入东宫的帝承恩，在我看来嫌疑最大，他为陛下挡了一剑，言官必会为其谏言，又有太子的坚持，太祖的赐婚圣旨，如今太子废位，对他而言便如探囊取物一般。本来这件事我只猜测有五分可能，昨日在东宫见了帝承恩的侍女，便才有八成是他做下的。若公子早已知道他便是幕后策划之人，替他将后患扫除，扰乱我们和皇室的探子，并非难事。我如今还查不出究竟是谁帮了帝承恩，他被囚禁在泰山十年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将手伸到京城里来。 见苑琴瞪着眼瞅着他，洛明熙失笑，在他脑门上弹了一下。 这些都猜得不错，但不是我帮的他。苑琴，如今你不仅煮得一手好茶，终于还能顶点别的用处了。 洛明熙笑得很是欣慰，有些感慨。八年前紫园一时兴起，在南疆大山里顺手救下的小姑娘，竟然生了这么一副玲珑剔透的心肝。苑琴没有理会他的感慨，眉一蹙。 我知道不是公子，五柳街大火致使百姓死伤无数，公子不会做这种事。只是既然帝承恩身边有公子安排的人，公子可知到底是谁帮了他？ 苑琴，帝承恩此人比我们所想的更会为自己谋划，帮他的人是左相。 苑琴整个人怔住，他猛地向前一步，抓住洛明熙的袖摆，脸色兀地沉下来。 公子，你是说帮他的人是左相江鱼？ 洛明熙点头，像是没有注意到苑琴突然的失态一般。苑琴收回手垂眼。 当年便是江鱼从侯府搜出了老爷谋反的证据，监斩刑场，帝承恩竟然敢和他联手。 人心大了，自然是敢与虎谋皮。你既然已经知道了，那就回去吧。 公子，我还没问完呢。哦， 你几时把院书聒噪的毛病学得十成十了？问吧，问完了我好回府。 按宫里传出来的消息，陛下最迟下个月便会下旨赐婚，帝承恩必会嫁入东宫。帝承恩的秉性您对小姐只字未提，为的便是这桩婚事不受阻碍，对吗？ 少女询问的语气笃定而认真。洛明熙缓缓眯起眼，没有回答。 公子，这些年我一直在小姐身边，小姐待太子殿下，我其实瞧不太明白，但也知道小姐绝不会允许如此蛇蝎之人嫁给太子。若这场婚事尘埃落定时，小姐才知道帝承恩的心性，必会对太子心怀愧疚。您这样瞒着他真的好吗？ 苑琴，你在紫园身边多久了？ 八年。 那我呢？ 我听苑叔说过，小姐自出生起，公子您就在小姐身边。 紫园这些年在安乐寨的日子，你每日都守在他身边，可还记得？ 自然。小姐这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 既然如此，你便应该知道我们入京究竟是为何而来。苑琴，洛家要守住的是整个帝家，我要保护的也从来不只是紫园。他知道要为帝家拿回什么。帝承恩此人对我们来说不动会是一枚好棋。这件事你若想告诉紫园，便告诉他们。其实我比你更想知道。 他究竟会如何抉择，是会破坏了这桩婚事，毁了一直的谋划，还是会丝毫不在意韩夜娶了一个什么样品行的女子呢？ 洛明熙说完抬步朝院外走去，苑琴看着他的身影缓缓消失。待苑琴回了书房，任安乐抱着一本书睡得正酣，听到脚步声响，迷迷糊糊地抬了眼皮。 去了这么久才回来啊，你莫不是把那个病秧子一步步送回府了？ 我有些事要问公子，拖了些时间。 嗯， 小姐，你不问问我和公子都说了些什么？ 不想，等你想说了再说吧。 好。嗯， 任安乐翻了个身，继续酣睡。苑琴退到一旁的书桌前，抱着一本书细细翻看起来。不一会儿，房间里只剩下书页偶尔翻过的声音。半晌后，书页声停止，苑琴拖着下巴朝榻上睡得极熟的女子看去。 小姐其实一直浅眠，尤其是在安乐寨的时候，可自入京后她便开始嗜睡起来，或许是因为终于可以不再忍耐了吧，不用再年复一年的容忍自己去看着地家荒芜的宗祠、破败的门庭、惨死的亲族和那个埋在万里之外却不能祭奠的孩子。 十年时间，他的小姐披上铠甲，手染鲜血，一步一步从晋南的土匪窝走到如今的朝堂内阁，吃了多少苦他一点点都看在眼里。十年前的弟子园只是一个张扬骄傲的氏族小姐，十年后的任安乐才是真正可以继承帝家百年门庭的继承者，只是这条路走得太苦了。苑琴合上书，拿出桌案里早已经准备好的东西，起身朝外走去，步履虽缓却极是坚定。 小姐手中的剑从来不止洛家一把。 第二日清早，大理寺前的鸣冤鼓被敲了整整半个时辰，鼓声传遍宽阔的街道，经久不息。早闻的声音的衙役从府衙内跑出，但也只是愣愣看着，不敢随意上前询问喝止。敲鼓的是一群面黄肌瘦、邋遢脏污的人，但他们却穿着大晋西北守将的将袍，背着厚重无锋的长刀，尽管衣衫褴褛，可满身悍死之气却让人望而生畏。这是一群真正的浴血之徒，大晋最精锐的悍死之士，没有人敢夺下他们手中鸣冤的利器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鸣冤的鼓声引来的百姓挤满了街道。大理寺卿黄埔刚刚下朝，便听闻有人鸣冤击鼓，马不停蹄地赶回大理寺，隔得老远看着人山人海的百姓，神色严肃，一颗心却绕成了麻花。今年的大理寺各种大案已经整整一年没有停歇过了，但愿到了寒冬能消停点，过个安静舒坦的年。但当他瞧见府衙前站成一排的将士时，心沉了下来，来人都穿着西北军式的将袍，恐怕真出事儿了。黄埔公正为民，素得百姓敬重，他一出现，围着的百姓便让出了一条路来。他行上阶梯，还来不及询问，鸣冤的鼓声戛然而止，领头之人倏然回身，石梯上十来个面容肃穆的将士对着黄埔和满街百姓半跪于地。 大人，我乃西北青南城的副将，因有冤情千里赴京，请大人收状。 请大人收状。 十来个人齐声大喊，气势骇人，百姓瞧得很是稀罕。青南城是忠义侯古云年所辖之地，黄埔没一宿，连忙走上前扶起领头之人。 诸位请起，本官职责所在，定不会让大家白走一趟。 领头将士推开黄埔的手，十来人突然拔出腰上缠着的长鞭，黄埔瞧得一愣， 府衙前的衙役也瞧着不对，冲了上来。 你这 大人，副将林城大罪于朝廷，末将愿遵军纪，自罚30鞭，以正我大晋军威。 领头之人话音刚落，五人跪地，五人起身，手舞长鞭。赶来的衙役愣在原地，破空声连番响起，短短片刻，受刑之人背后已是血肉模糊。一鞭接着一鞭，毫无停歇，落在众人耳里只觉得惊涛骇浪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冤情，能让这一群边疆战士远赴万里做到如此地步？黄埔离这群将士最近，受到的血腥味最强，但他却不能以大理寺卿的官位阻止。这群人铮铮铁骨，无坚不摧，拦住他们便是侮辱了他们。大理寺外的广场上，60鞭犀利的声音终于停止。黄埔直到此时才走到这群将士面前，神情尊敬，拱手，朗朗之声响彻四周。 诸位将士，但有冤屈，我这个大理寺卿不论办得了还是办不了，都一并接下，绝不推辞。 府衙前鲜红的血迹滴滴溅落，安静的落针可闻。将士头领从怀中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状纸，高举于头顶。 末将朱海，以告忠义侯长子强占民女，横行乡邻。 黄埔正欲接状，哪知钟海从怀中又掏出一张状纸。 二告忠义侯包庇长子，毁灭证据，草菅人命。多人有生惧，帝皇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